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甩肉一顶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有声阅读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也同日上线，请听报道。 5、4、3、2、1，开始。 在150位来自全国的广播电视人、专家、出版机构负责人的见证下，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小说联播研究会，随着近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中国广播小说事业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会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当选新任会长。据王秋介绍， 这几年啊，伴随着精神文化丰富的同时呢，有声阅读啊，在网上良莠不齐，包括一些鬼神迷信啊等等吧，盘踞在有声阅读收听的榜首。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它肩负的使命呢，就是要规范行业的一些规则，同时呢，要引领人们有声阅读的一个风尚。 王秋表示， 今后呢，我们将承接小说联播的优良传统，尽职尽责地完成我们的日常工作。此外呢，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方向。因此呢，我们拟增设3个主题项目：有声阅读的年度人物、最具创意的年度策划，以及最具影响力的年度作品。希望以此呢，来吸引更多新媒体的积极参与，并与传统媒体形成合力，致力于中国有声阅读事业的发展。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北京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正在进行。本月活动将以画青春、诵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为主题，在京城开展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面向全市征集19对诵读人。广大听众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小程序，在线录制上传自己的诵读作品参与活动。昆曲《荣宝斋》今明两晚将亮相天桥艺术中心。这出由北方昆曲剧院和荣宝斋联合出品的原创昆剧，讲述了清朝末年荣宝斋掌柜殷杰为保护国宝，在挖掘重兴木板水印技术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坎坷多艰的故事。中央音乐学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音乐会今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由开心麻花黄金班底打造的2019原创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正在世纪剧院上演，将持续到明年1月27号。这部剧讲述了落魄男主角欧谢特和女警察朱迪这对欢喜冤家疯狂追爱的故事，希望通过这种不同阶层、不同价值观下的爱情状态和反套路的恋爱形式，给观众带来新的感受。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4部原创儿童歌剧，将于本月22号到27号登台国家大剧院。这部剧改编自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老先生于1956年创作出版的同名童话作品，以此向经典致敬，让青少年观众领略歌剧艺术的无穷魅力。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我们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在我们的书房板块。今天我们迎来了我们的好朋友乐丁房的创始人萧婷老师。我们还是叫小乖老师吧，好像亲切一点。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乖老师。很高兴能在周一的这个很拥堵的早上和大家见面，一起来聊一聊。 真的今天早上好多人在朋友圈里说特别堵， 对， 也有可能是因为冷的缘故，是吧？大家就都很想坐在车里。不要这样啊，你看像我这样绿色出行的，还是应该值得倡导一下，早上走路半个小时啊，到了台里。今天呢小关老师发了跟我的合影，但不是今天啊，我不会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口，这么冷的日子口穿这么少，这是上一次了，上一次大概就2周前了。 对，他上周穿的是短袖，今天穿的是毛衣。 因为妍妍评论我们说，哎，很像两粒彩虹糖，哪里看出来啊？小关老师穿的很严肃啊。 哎，我穿的很深色哎，那天。 哎，这个可能是这个气氛给人一种很温暖、很彩虹的感觉。还有人说了，早上因为这个单位有事儿啊，没有办法听了，但是也要发个评论支持一下。没有问题，如果你也对我们今天要跟小乖老师聊的这个应该算是小朋友吧，跟小朋友相关的音乐教育、艺术教育的话题感兴趣，没有关系，没有听到节目，不管是通过听听 FM 听到我们的回放，还是说就是想聊一聊，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请小乖老师在文字回复你，都可以提出问题，没有关系，不管听或不听，在微博上面都是可以跟我们来直接互动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哎，还有人点名你艾特的那个，就是很奇怪的两个字啊，那你居然还可以打出来，我跟你说我都没有打出来过。 我也没有打出来过。 所以你看我们的就是高手在民间，对不对？ 对。 高手真的是在听众当中，你被吸引之后你还能打出来，厉害厉害，你不会复制粘贴的吧？还有人说了，此刻是在河北听我们的乐享生活。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因为我们还有曾经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哎，我现在当地时间是几点，然后可以听到，通过网络听到你们的节目。哎，我觉得都，哎呀， 就反正就很开心啦，跟我们一起乐享生活起来。还有人说看到我们穿短袖感慨年轻真是好。 这句话听得很开心。 哎，对，其实吧，我们也就是扛一下，靠意志力在扛。好啦，言归正传，今天呢，如果想要跟我和悦丁房的创始人萧婷老师、小乖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到底要不要去学一门跟音乐啊艺术相关的啊这样一个课程，以及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家长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嗯 啊，很多家长现在有点就是我太近了也不好啊，就好像什么事儿都得我来操心。 对， 到底是你在学还是我在学？ 对， 但是太远了也不行，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应该如何陪伴？小乖老师有话要说，今天还有实例要跟我们讲，对吗？ 哦，对，今天要讲一点故事。 好啦，我们先再公布一遍跟我们互动的平台啊，我们只有微博上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哎呀，找到我说暴露合影的这一条微博就是了。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其实我很好奇，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悦丁房找你的时候，一般头三个问题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啊？ 头三个问题目前来讲我收集的最多的就是，哎，第一个啊，老师你看看我们家孩子有音乐天赋吗？适合学吗？ 有天赋吗？ 是 关心。 第二个问题，老师，我们学音乐不想成为什么音乐家，我们就想培养一下兴趣爱好， 可不可以？ 对， 嗯。 然后当然第三个问题，目前来讲可能这么多年我再总结一下，就第三个问题是，老师我们学习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可能就是能保证上课已经不错了。基本上很多的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来讲是最多的，就问的问题是最多的。 哦，这三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一下吧，因为可能有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小乖老师的家长，现在心里边，对啊，我也很想问一问老师这几个问题，因为他们也打鼓，这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的阻碍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 第一说有没有天赋，适不适合学这事儿。 其实我想在这三个问题之前分享一段话，实际上是我看到的，是这个蔡克勇老师说的一个书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15岁的时候你觉得游泳很难，放弃了游泳，但是你18岁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的时候，你就只好说我不会了。然后呢，18岁的时候你觉得英文很难，你放弃了学英文，当28岁出现了一个必须要英文的工作，非常棒的时候，但是你只好说我不会了。然后呢，实际上想讲的是，就是你的人生的前期，你觉得越麻烦的事儿，越懒得学的事儿，到了后来可能就会错过你很多动心的事儿，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事儿，或者是人生当中很多好的风景就会错过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作为一个父母，或作为一个家长，或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相对于说比孩子走得稍微快一点的人，我们走得前面一点的人，我们更应该为孩子在他的人生后面的风景去看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准备。因为孩子他毕竟还是很小，就像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可能今天有一天 我们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对对， 那就经验来说，我们不应该在孩子有机会去学的时候好像扼杀了他这个机会，但是家长的心里打鼓这事儿啊，是觉得说，哎，我可能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天赋， 对， 很担心这个基因的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来讲天赋，我觉得坚持是最重要。就回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讲坚持，这也是很多的故事去讲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我最近有一个妈妈，最近有一个家长，他跟我的反馈就是微信沟通或者是见面聊天最多的，他聊的最多的就是他会说，老师谢谢你。感谢你们工作室所有的老师，空空老师，说小乖老师、前台老师跟我们的聊天，让我陪伴孩子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是你们的一直在让我看见我的孩子有可能，我的孩子也学得很好。当然，这个时间已经到3年了。就是他会发现，因为他自己在学的过程，他也会迷惑，他也会犹豫，他也会徘徊，孩子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妈妈我不想学， 因为畏难情绪嘛，都会有 、都会有畏难情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实际上家长也会，他也会犹豫，实际上家长还有很多，就是 我们实际上家长也可能没学过， 嗯， 他小时候也没学过，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到底阶段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孩子能不能有可能， 嗯， 但实际上我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我们不要成为音乐家，所以我觉得家长把心态，你已经决定好这个状态，你的心态放平以后，你就想到给孩子多一门的，让他以后去生存的更好，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可以发现更多更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更舒坦一点点，然后你会陪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心态越来越好，就是坚持。所以有很多时候家长会说，哎，我真的很累，我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你每天早上也要送孩子去上学，每天也要接孩子放学，每天也要会准备三餐，但他日常的生活陪伴当中，这只是一门课而已。你要陪伴他的生活，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内心，你才能发现孩子是否真正的去喜欢他，感受他，然后坚持下去，成为孩子的一门小小的兴趣。因为这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有些家长还会来问我说，你这个课报完多久我能学成什么样子。实际上这个是需要时间去确定的，也需要孩子在过程中去消化的。 嗯，而且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啊，刚才小乖老师顺带回答了一下，也是要跟很多家长说明的一个问题。 对 啊，我当然也希望说，如果通过三年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我们一起跟着小乖老师，哎，跟着孩子一起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走向了这个专业的道路，我们会很惊喜。但是呢，即使说你不走向专业的道路，把它当做一个兴趣爱好，我们也觉得很好。 对， 家长如果是此刻是这样的一个心情的话，非常适合来学，没有可不可以啊，非常适合。 对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来的时候就说，哎，我小时候学过弹钢琴，但我觉得太枯燥了， 就放弃了。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你看你们现在多好啊，这样子。我们小时候就没有家长逼我一把，实际上在现在教育中很多家长都没有说去逼孩子的，我们小时候真的是逼，可能会有很多的方式， 练琴啊 、对，就说的是虎爸虎妈这样。但说实话，现在很多家长，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们是尊重孩子，有时候会太尊重孩子了，所以我觉得到这个目前阶段来讲，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稍稍的去帮孩子坚持一下，我们不叫做逼孩子，帮孩子坚持一下，孩子也会需要放，就是去放松去玩耍，但是我们可能跟孩子要有个好的去方式，因为他既然是孩子，是学习的阶段，我们就应该给他去学习。 哎，这个坚持了三年的妈妈可能此刻也在听节目，对吧？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对号入座，我先不点名。 哎，对，就是哎，心里面，这是我啊，坚持的多好。 对 对，在这三年间，其实我也很好奇，大概会有哪几个阶段会特别的，这个孩子的畏难情绪，我们不管是学声乐或者学一个乐器啊，一门乐器，都会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给家长一个提示吧。到这儿了就是个坎儿了，咱们一起陪着孩子就挺过去就好了。 对，实际上很多阶段，就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家长都还能够准时来上课， 因为很有兴趣。 然后刚开始都还很有兴趣，到第二个阶段就会发现，哎呀，要去出去玩一下哟，要请个假。 几个月，半年。 有些会快一点，三月半年就开始请假了。他会觉得要上课要请假。第二个就会发现，一请假了，然后加上作业没做，然后又请假，这个状态 做作业， 对，你的琴没有练，你的歌没有练，就会把这个状态哎重复一下，然后就好了，就说哎，我们可能没练好，再请一次假，然后慢慢这个孩子的状态，他就会发现越来越往后缩。等到他再走进课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第一次进课堂的样子，你就发现你必须要帮助他去调整到这个状态来。好，这个状态过后的时候，可能又好了一点点了，又回到刚刚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最后一半，很好了。结果这个时候可能要去参加个什么演出啊，或参加个什么小活动啊。如果孩子的有在上面有一点点失误啊，或者是不太好啊，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孩子可能会有点情绪。因为说实话，在台上的一刻的表演，我们就是台上那一刻，所以他值得去纪念他，就是那一瞬间。但是难免我们是孩子，我们没有学那么长的时间，我们也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他肯定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这才是我们最能够去纪念他或者是保存他的瞬间。我觉得这是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哎呀， 我们是不是不行了呀？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面，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没有这个天赋啊？ 哦， 可能就开始、 哎、这个阶段反复又回到、这个、 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我们是没这个天赋、嗯、算了吧，别人的孩子都那么好，我们就算了吧，好，丢掉了。所以很多在这一步丢掉的时候，长大以后就说，我小时候唱歌唱得挺好的，就是后来的时候怎么了，然后突然就不行了。我现在遇到好多那个大的人，就长大的人或怎么样的成人，就会跟我说、嗯、我小时候挺好的，但是后来就怎么就不知道就没学了。所以我就回到第一个问题上、嗯、当然可能再往后面坚持下去的家长过后之后，又会回到上面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到程度了，又进入到另外一个程度的时候，孩子开始畏难了。这个时候孩子有畏难情绪了，家长发现，哎呀，我怎么跟不上了，我发现他看不懂，我也看不懂，然后再加上两个一起有一点小小的情绪在里面，哎呦，算了吧，我们也不干这事儿。回到第二个问题，我们也不当音乐家，那就算了吧，我们就感受到这里就如此了 啊，就 兴趣到这儿了， 学到这个程度啊就可以了。 对， 感觉、嗯、 然后这个程度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又会遇到很多成人就说，实际上我小时候琴弹得挺好的，我也考了个级，但现在吧也没法在众人面前去展示、 嗯、 但是往往到这个程度再往上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孩子就会真正的去喜欢了、 嗯、 就是过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因为孩子知道他已经经历过在舞台上去受到的这种不完美，也经历过掌声、 嗯、 也同时也经历过一些奖励，也同时也经历过这种在跟老师在一起学习过程当中的难度和一起去克服难关的过程，这个时候他真正的是有一定的知识，有一定的能力享受这个过程在里面的，他发现他能够在人前去唱歌，可以拿着一首钢琴曲，至少我能看得出谱子，能够去慢慢去试走它，这个时候的孩子都会兴趣他会越来越增长，这就是一个良性的慢慢的往上走的阶段。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往往在第一步很多人就停止掉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说要希望家长可以一起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陪伴的过程。 对，既然你都已经在找到小乖老师的第一时间告诉他了，哎呀，其实我以前唱歌也挺好，我也练过琴，但是最后你看现在我，哎，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的孩子身上，你总不希望孩子长大了以后，在下一次，下一个20年或者是30年的时候，再。